终于兑现了，说了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缘分是我们想做的不经大脑的事情，我们经常哭玩笑，或者是笑着哭红了眼睛。我时常在哭闹，你对我若即又若离。我身上的巧克力哭得甜的不是他本身的决定。也许我的念念不够许下你一辈子的约定，没关系慢慢来，还是有些怕，虽然明知分不开。我怕你生命中 许刚这首 Old Rock 收录在2015年发表他的首张专辑《少年白》。